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南疆战事越发吃紧，南疆人似是能料到北府军的每一步动向，战术毒辣阴狠。好在石庭云本身也是机敏多变，应时而动，硬是在夹缝中艰难地打了数场胜仗，更是在白灵玉利用地形和陷马坑，以5000兵马吃下了南疆9000骑兵军，在军中渐渐殿下声望。将士们都称虎父无犬子，石小将军却有乃父之风。丧父之痛渐渐被向胜利倾斜的局势掩去，南疆人费尽心思谋得的先机在一点点丧失。一日，石庭云在帐中读信，好巧不巧，他的两位好兄弟在同一日先后来信。颜元昭问他近况，死没死？死了就不用回了。石庭云在一张纸上定格写满了一个梅字，一封回信便宣告完成。颜元恒则是来信问他是否安好，把一封信活活写成了一篇措辞优雅而古板的骈体文。石庭云又顶格写满了一个好字，交予手下副将让他记住。突然听得外面传报说一战终了，不出所望，北府军取胜，楚副将乘胜追击，率兵追逐小股残兵而去。石庭云置笔骂了一声胡来， 穷寇莫破，与他说了多少次。 他站起身来说， 孙副将，典狱的秦兵随我去接应一下，以防万一。 孙副将从前任主帅石金红年轻时便跟随于他，性格较为宽厚，对少将军的意气用事也颇为无可奈何。少将军终究是武将出身，早已习惯亲身征伐，总是不肯安坐帐中。石庭云策马而去，却不想在追去的一条小路上遇见了他曾经靠此获得大捷的陷马坑。陷马坑是连环阵，刚入其中时，陷阱上方的伪装较为结实，越往前陷阱上铺设的伪装便越脆弱，等先头部队察觉时往往为时已晚，脚下的陷阱已经坍落，而走过的陷阱也被接连不断的马蹄踏松，一陷便是一大片。尽管石庭云在察觉不对后立刻叫停后队，四野响起的喊杀声与落下的箭雨还是在一瞬之间夺去了大半兵士的性命，石庭云却不在漫天箭雨的覆盖范围之中，只有两只雕刻着南疆鹰首的铁羽簇准确无误地射穿了他两侧肩膀，将他穿射下马，活捉之意再明显不过。 有埋伏，是蓄谋吗？可南疆人怎会知道楚子林会率兵来追？楚子林可安好？ 石庭云不及多想，挣扎起身，咬牙拔出羽簇去抓马侧银枪，竟突觉眼前一阵昏黑，箭上淬了毒。晕眩中，石庭云以枪撑地稳住身形，然而终是抵不过药力发作，缓缓滑跪在地。天旋地转间，他眼前隐有人影晃动，他强撑着抬起头来，却看见了一个让人以为自己身处噩梦中的人。楚子林站在一小队南疆装束的军队中，身上还穿着北府军副将的盔甲，俯身行礼，眉眼含笑。 公子，楚子林多有冒犯，望请恕罪。 建平19年， 一封加急战报传入望城，北府军少将军石庭云被副将楚子林出卖，于南江被俘。彼时连南江人都以为楚子林不过是一只利欲熏心的巴尔狗而已。楚子林因立大功，被引至南江王身前接受包养，谁想他竟自爆石惊鸿将军亦是他手刃，是他在石庭云的家书火漆上涂下鸩毒，又要求他先前参战时培养的身在主营中的亲信兵士在石惊鸿用饭时将信送上。他晓得石惊鸿将军有在阅读时沾唾翻页的习惯，他拆信时手上便有了鸩毒，只需事后在倒掉的饭菜中混入鸩毒，便能瞒天过海。南江王自是大喜过望，正宣布要给他重赏时，楚子林却当众亮出了一样信物，语出惊人，道自己此番作为全是为了南江，他是南江王之子，是货真价实的皇子之尊，他的母亲是镇南关内一名举人家的二小姐。十数年前正值战乱，南江人打过镇南关，楚小姐被掳去奸淫，因其貌美被层层献上供南江王独享。随后北府军杀毁七夕南江王军营，南江王弃营而逃，留下了两个已经身怀六旬身孕的女人。楚小姐被北府军救下，领了银两却无颜归家，想要打胎也是为时已晚。在归乡途中磨蹭时，她在一处山间突然作动，腹痛不止，正值走投无路之时，她遇到了一名在山中打桥的官夫，被他救下，几经苦难总算产下孩子。樵夫性情温和，人品也不坏，楚小姐正无处可去，二人都是可怜人，便在一起凑了个伴儿。楚子林长相萧似其母，尤其是一双笑眼，毫无南疆人的特征。他以楚为姓，由楚小姐亲自教养，又聪慧得很，五岁时便被送去山下小镇的私塾念书。在他八岁时，樵夫带楚子林去赶集，过路的算命先生为他卜了一卦，道楚子林命格太硬，会克父克母克亲克友，是个天煞孤星的命。樵夫并不在意，把这卦当玩笑讲给了楚小姐听，谁想不过七日，在一个雨夜里，樵夫打了一捆柴，匆匆往家赶时滚下山坡，跌断双腿，被人发现是在三日之后。他的肢体已经溃烂，用担架运回家中后挣扎残喘数日，终是死于非命。楚小姐大受打击，一病不起，在他病得神志昏沉撒手人寰前，他终是将他这数年来的苦楚对一无所知的儿子倾吐而出。他是蛮人之子，得来本非他所愿，又克死他好不容易寻得的良人。楚小姐知道自己不该恨一个无辜质子，却不能不恨。临终前，楚小姐抓住他的手，声声唤着恨，不知是恨命还是恨人。而楚子林埋葬了母亲，并拿到了南疆王逃跑时仓皇落在营中的玉佩。母亲偷藏了这玉佩，是为了避免在回乡途中没了盘缠，可以典当些钱财。十几年后，他拿着这玉佩站在南疆朝堂之上，沉着冷静地杜撰了他的母亲与南疆王情愫甚笃。南疆王离开后，母亲仔细保留此物，日日拿来观世缅怀的故事。而他潜入将军府中数载，曲意逢迎，只是怀有一腔纯孝之心，想要为南疆效力，有朝一日回到南疆为母亲证明。石家这对父子便是他准备已久的投名状。朝堂上不少臣子都出言恭贺南疆王，南疆王喜不自胜，极痛快地认下了他。他早不记得那中原女人的名字，但玉佩是他的，他也乐意相信有一个傻女人甘心情愿为他产子，多年恋慕至死不渝。更重要的是，石惊鸿与石庭云这两个南疆王的心腹大患 一个已死，一个遭擒，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做不得假。这些都是石庭云被囚后他与石庭云的笑谈中提及的。楚子林在石庭云面前转身，展示他一身华丽袍服。 公子啊，你看这身衣服可漂亮。若是我幼年时只拿玉佩来投奔，怕是会被乱棍赶出来。哎，我一个无功无禄的私生子，如何能穿得上这样的衣服，受得起这般的重用？子林所得的这一切，都承蒙公子大恩，楚子林永世不敢忘怀。